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时间就是生命，面对惨烈的地震现场，县长金大中必须尽快组织救援。时间是生命，每一分每一秒就可能是一条十条的生命。金大中每每想到这里，所有的毛孔都迸裂了。人命关天，过去只是一种比喻，现在这话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人命关天了。人命对现在的北川来说，不仅是关天，也关地，关系到北川今后千秋万代的事。北川城毁了，但北川的明天不能没有。要有北川的明天，就得把今天还活着的人好好保留和保护下来，否则北川还不断子绝孙。出现那种情况，你这个当县长的还不如被大石头压死算了。金大中的心火烧得厉害，烧得他心尖直痛直发焦，许多记者曾经试图采访他，都被他有些粗暴地顶了回去，不时扔下一句：我现在关心的是尽量让北川少死一个人。大震后的第四天，金大中才算第一次正式接受了一位记者采访。回忆起大震第一时刻，他忍不住泪水纵横。我和几位县领导最后一批从礼堂冲出来后，便带着两个人把县城大部分跑了一圈。当时看到整个县城已经全变了样子，一片废墟，惨不忍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难，没法细数。当时我发现县城通往两边的道路都被垮下的山体毁掉了，通讯也完全中断。当时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一切只能靠我们自救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城死了。当金县长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一时间内的组织与指挥，嗓门完全变了声调。金县长叉着腰对几位县领导说：蒲书记、老王、文书记、杨主席还有李主任，我看震得这么厉害，得马上组织力量抢救群众。大家说：县长你指挥， 我们分头把活着的干部全找来，马上行动。对，刻不容缓。组织部长王礼孝说，另外，赶紧得与外界联系，手机也不通了，不知去绵阳开会的宋书记走到哪儿了，我们必须派人出去。金县长果断道，这个样子，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大家分头行动，先把干部找来，有几个算几个。好。几名县领导不顾自己的伤痛和自己亲人的死活，开始第一时间里的第一救援行动。金县长见脸上流着血的何锦身体没什么大碍，便命令道，何锦，你把草坪附近的干部也都给我找来。何锦奉命在混乱的草坪快步走了一圈，找来四五个科级干部。当他回到金县长身边时，连同那些县领导约有一二十位干部。这时只听金县长大声道，同志们，是党员和干部的，跟我站到一起。大家现在的任务是全力救人，记住，先去救自己单位的人和群众，听明白没有？金县长又重复了一遍，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话音刚落，在场的干部立即分头行动去了。金县长又对胖乎乎的何锦说，何锦，你身子结实，你负责去绵阳报信，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以最短的时间报告上级。好，我马上走。到底是广电局的副局长，临离开县城时，他让从死里逃生的县电视台记者拍了几组地震毁城的镜头。何锦事后说，光嘴说怕市里领导不相信，所以我才想到这个。县长，你的爱人和儿子都遇难了。这时刚转身要走的何锦听到有人向金县长报告道，只听金县长大声吼道，你现在别给我说这个，快去干自己的活。何锦在接受采访时说着说着流泪了。当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县长，只见他板挺着身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像一尊雕塑。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这是我阵后第一次流泪。我知道许多县领导和干部的亲人都没了，但在大战的那一刻，他们都顾不得这份悲痛，因为当时有太多太多的遇难群众在等待着他们去组织力量救援。从大震的那一刻起，北川其实就成了一座孤城，取得与外界的联系是确保一批又一批生还者生命的当务之急，而山崩地裂之后的北川能够与上级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只有靠人的双腿了。可是此刻所有的山路通道以及道路上的桥梁或被山体泥石流阻断，或被洪水冲断，加上不断的余震，飞沙走石仍在到处肆虐，要冲出死亡之地实非易事。接受重任的何锦冒着生死考验穿过一座座飞石滚滚的大山，快出老县城时，他遇见了刚刚从废墟里逃生的县检察院的唐文。走，我们一起去绵阳报信。何锦想到出山的路非常危险，随时可能牺牲，如果多一个人就可以再接再厉完成县委的重托，于是他才对唐文这样说。行。两名青年干部以其灵敏的步伐，一边躲闪着头顶随时可能飞来的滚石，一边艰难地寻路。然而所谓的路早已没了，他们只能攀山而行，寻找便道出城。好在两个人熟悉当地的地形，终于找到了一条从老县城通向外面的生命线。在老县城与新县城的半道上，何锦他们碰上匆匆赶来的北川中学教师吉敏。 他问干什么去，吉米说，学校让我下城里去看看初中部的学生。何锦问，你们那儿的高中部怎么样了？吉米突然就哭了起来，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你快走吧，我们要上绵阳去报信儿。何锦知道不能耽误一分一秒，便跟吉米老师说了一句后，又和唐文飞步向县城口上的北川中学跑去。吉米老师则往县城里跑，他进城后看到初中部的学校比城外的高中部还要惨烈，四五百人的学生和教师只有二三十人活了下来。大震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是北川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许多北川人连想都没来得及想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然而那些活着的人在最危险的那一刻，他们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不仅挺了过来，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了自救，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生命之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位于县城边的北川中学，全校有师生2900多人。大震的瞬间，正在上课的两栋五层教学楼垮塌，成为整个汶川大地震中埋在废墟里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而且绝大多数是学生。当时除了三个班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其余的十几个班级的学生与教师全都被埋在废墟里。北川中学从这一刻起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太多太多的孩子被埋，太可怕太可怕的倒塌。当时我们在三楼正在上课，发生地震了，我们就往外跳，跳下来以后大家就去看，叔叔阿姨，你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吗？五楼高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两三米高的土砖堆了，里面还有一些血肉模糊的手和脚。虽然我们抛出来的是一只只手和脚，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在寻找生命的光亮，我们希望我们能救出活的人，因为今后还要他们来建设我们的家乡。这是5月18号晚上，来自北川中学的学生白林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向我们向全国同胞哭诉时描述的那一幕惨景。在场的所有人都掉泪了，全国人民也在为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流泪。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1800多名孩子，当时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和从教室里逃出来的学生，据说总共还不足700个。也就是说，被埋的学生和教师多达1000多人。大震前的北川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很新的几栋教学楼，还有如今仍屹立在废墟之后的学生宿舍楼，都是让当地孩子和家长们感到自豪的地方。北川中学高二四班的杨志军同学后来对一名记者这样说，一切都没有任何征兆，一切都似乎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一切的一切都似乎被这场天灾给毁灭了。所有幸存的北川中学学生都还清晰地记得大震前的学校情景。5月12日14点25分， 北川中学南面新修的大操场上，体育教师赵东在给高三七班和初三四班的孩子们上体育课。空气虽然有些闷，但是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叽叽喳喳的声音响彻校园。一到上体育课的还有高一六班的孩子们。下节就是体育课了。听着楼下的嬉闹声，正在上英语课的北川中学初三三班的李森民兴奋地想，这是下午的第一节课。坐在教室里，李森民急切地期待着下节课可以好好玩去了。高二四班的杨志军刚刚和自己的同桌陈亚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心里挺美的。杨志军和陈亚的关系很铁，陈亚习惯叫杨志军的小名，杨志军最喜欢开陈亚的玩笑。两个人平时在一起还畅谈过长大后要实现的理想。新教学楼二层的多媒体教室里，高一一班的同学们正津津有味地听唐老师讲艺术欣赏。唐老师用鼠标点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片，教室里充满了温馨艺术的气氛。突然，大地震了一下，随后震动就平静了。大家都把紧张化作了一场笑声，因为北川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小地震，都是震动一下便停止了，因此大家对此并没有很在意。然而这笑声似乎只持续了一秒钟，大地再次摇动起来，像个巨兽开始不停地抖动自己的身躯，整栋教学楼都在剧烈地摇晃着。英语教师何海平大声疾呼：快跑快跑！听到老师一呼寻常焦急的声音，孩子们害怕了，拼命向外奔逃。而何老师为了让大家尽快跑出去，自己一个人急忙闪在一边。当李森民到达楼梯时，房子摇晃得非常剧烈，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该跑下去还是跳下去，但看见后面还有人，他想不能把路挡住，于是他急忙向下跑去。当李森民跑到新教学楼北面小花园第一个花坛时，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向最后一个花坛跑去，他也本能地跟着跑。跑动中，李森民回头一望，北面老旧的教学楼开始垮塌了，转眼这座多年的老楼变成了废墟。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呆呆地看着有几秒钟，但随即被一片哭喊声惊醒了，学校出大事了。混乱中，杨志军几乎和陈亚一同冲出了教室，然而当杨志军回头再看时，陈亚已经倒在血泊中，看着他流出的鲜血，被压着的脑袋，杨志军惊呆了。转眼间，整个校园内到处都充满了尖叫和哭泣，灰尘铺天盖地，整个教学楼笼罩在一片灰尘之下，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气味。随后，大地似乎停止了自己的怒气，一切又平静了。操场上一片狼藉，有的同学用手捂住正在流血的伤口，有些人正在那里哭泣，地上有着长长的裂痕，大家心里都十分的害怕。震动中，多媒体教室的天花板上的水泥块开始大块大块的下落，整个楼层都在下沉着。高一一班的郑有权动作很敏捷，在楼开始摇了几下时，他就躲到了桌子下面。天花板整块掉下时，由于桌子椅子的支撑没有全部贴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就这样，郑有权躲过了一劫。过了几秒钟，他听见身边一位同学的无力的呼救，郑有权开始大声呼喊那位同学的名字，可是 已经没有了回应。郑有权开始害怕起来，接着又呼喊侧面另一位同学的名字，同样没有应答。郑有权不敢想，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过了几分钟，他用手摸了一下那位同学的小腿，体温明显下降了许多，但连续做了几次这样的动作，那位同学的体温一次比一次低。郑有权很想救他，可是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只有那位同学的小腿以下的部分。在同一间教室里，还有一位很镇定的同学叫席阳。在楼层往下跌落的过程中，席阳紧紧靠附着桌角，仿佛一松手便会被黑暗吞没。然而，他坚持着。唐老师在讲台下不断地鼓励大家要保持精力，等待救援。他说：“同学们，同学们，不要慌张，不要慌张，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老师的话使慌乱的同学们镇定了下来，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可是没有一点信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外面响起敲打砖块的声音。不一会儿，坍塌的教室里出现了一丝光亮。一个同学激动地喊道：“同学们，有人来救我们了！”顺着光亮，大家开始往外爬，并主动让出位置，让受了伤的同学、哭泣的同学、女同学先走。通过一个仅有几十厘米的洞口，夕阳看见了外面的景象。高耸的教学楼已经不见了，只有一堆废墟，许多人在废墟中寻找摸索。眼泪打湿了大家的衣袖，大家哭着再往外走。走出来后，同学们惊呆了，他们所在的教学楼二层现在只有七八十厘米的空间，一层则根本就被压在一起了，三层变成了一层，而对面的五层旧教学楼则完全垮了下去，只有一层楼那么高。在外面的班主任看到他们出来了，眼泪流出来了，浑身都在颤抖，因为大家都害怕，害怕眼前的一切，害怕还有一千多名被埋在深处的同学和老师不能像这个班的这些同学和教师那样幸运地走出废墟。外界得知北川中学的险情，最早已经是在13号以后，而在这之前的30多个小时里，这个中学的抢救工作基本上都是靠北川人自己的力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北川中学有一千多人被埋在深处，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大震之前并不太理解生命的意义，可大震的那一刻，他们又比谁都深刻地理解了生命。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外界得知北川中学的险情最早是在13号以后，而在这之前的30多个小时，这个中学的抢救工作基本都是靠北川人自己的力量。说来也巧，那天大震时，县委书记宋明同志正在去绵阳市里开会的路上。地震的那一刻，他乘坐的车子才出县城20多公里。突然间的山崩地裂和颠簸起伏的公路，使宋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大地震。 停停，是地震了，马上回去。 宋明命令司机立即往回折。此时通往北川的公路已经无法正常行车，不断有飞石从天而降。司机知道书记心急如焚，凭着熟练和高超的车技，穿石飞坡，几度差点车毁人亡。行至北川中学门口的公路上，几个群众看到宋明，哭喊着将他拉到中学校园内。 宋书记呀，你快去救救娃娃们吧，他们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眼前的惨景让县委书记一下子泪流满面。宋明急切地问正在组织力量抢救学生的校长刘亚春，估计有多少人被埋在里面。 1000多人。 刘亚春沉重地汇报道，并指指身后操场上那些惊恐万分的学生说， 地震发生时，我们立即组织学生向教室外疏散，但由于大震开始到房屋倒塌才短短10几秒，所以1、2、3层的学生除了少数逃出来之外，其余多数都被埋在里面。5层的高三学生多数幸免于难。 1000多人被埋在废墟里啊。现场的混乱和惨烈，受伤的和被埋在废墟里的孩子们的叫喊声，让县委书记心如刀绞。宋明站在一张断了腿的乒乓桌上，对现场的党员干部大声说， 救命要紧，1分钟也不能耽误，是共产党员的，站在最前面。 说完跳下桌子，与教职员工和那些英勇的高三学生一起逃入了抢救战斗。他们唯一的工具是一双手和随手捡起的残棍断棒。县委书记的到来和身先士卒的行动鼓舞了在场的所有人，于是一场抢救被埋学生的战斗有序地开始了。 个头矮小的校长刘亚春此刻扛着一个又一个从废墟里抢救出的活着的和已经断气的学生，飞步来回在操场与坍塌的教学楼之间，血水汗水流淌在他的全身。学生和教师们知道刘校长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在遇难者的名单上，其实刘校长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副校长张定文正用双手扒着被埋的学生， 魏旭夏的妻子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 听到了，听到了，等我把孩子们救出来，我再来救你啊。 张副校长应了一声，回头又拼命去救学生。校团委书记简少奇在拼命拔废墟时，上高一的女儿简玉就埋在下面。一声声爸爸妈妈救救我的凄惨呼救，没有动摇和停止简少奇去抢救其他孩子的心愿。七个小时后，自己的女儿被挖了出来，可是已经断气了。学校唯一的司机王少春地震后火速从绵阳赶回学校，他没有先去拔废墟下的女儿，而是立即开始运送受伤学生。从北川到绵阳的救援点，短短两天时间内一共跑了29个来回。然而他最终同样没能留住自己心爱的女儿。物理老师张家春在大震那一刻，他用双肩死死扛住门框，让一个又一个学生从他的臂下穿过。最后关头，他一手推出一个男生，一脚又踢出一个女生。张家春再也没有走出废墟，但是教室门外站着得救的46个孩子。救自己的子女和救学生都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只有生命是最重要和最亲切的。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大震之前几乎都是在父母和社会的百般呵护下成长，他们并不太理解生命的重要及其意义。可大震的那一刻，他们又比谁都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生命是痛苦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高一一班的同学们在午睡后来到新教学楼的多媒体教室，准备上美术课。一切都那么平静，似乎与平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但谁也不知道，15分钟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竟然彻底改变了眼前的一切。将近炎夏，天气闷热，让人不由得昏昏欲睡。有些同学甚至打起了盹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神正悄悄地逼近这群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他们都处在人生的黄金阶段，有梦有理想，潜藏在内心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满腔期盼，尽管对现实有些许叛逆。有一位前线记者记录了这个高一一班的大震亲历。2:28，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时，教室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桌子椅子倒了，电风扇和墙上的音箱也被震落在地。还来不及反应，巨大的天花板就跌落了下来，将他们全部压在了下面。灰尘弥漫，空气令人窒息。更可怕的是，就在刚才墙体垮塌的瞬间，已经有几位同学离开了人世。有人被卡住了，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呻吟。狭小黑暗的空间中，到处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死亡气息。空气越来越稀薄，后排几位同学被天花板牢牢卡住，一动不能动。但是渐渐的，大家冷静了下来，在班干部的组织下，同学们依次呼唤着彼此的名字，通过声音的沟通，确定每个人的状况。 大家在黑暗中寻找摸索着对方的身体，确定每个同学的位置，大家手握着手，心连着心，鼓励受了重伤的同学要坚持下去。很多人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们永远是好兄弟。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大家一起努力想自救的办法。当务之急则是透开一个小空隙，让新鲜空气流进来。如果不这样，许多同学就会因为缺氧而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大家经过多次商量，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一个同学用脚，另一个同学用日光灯灯管伸到外面，不断敲击，以便引起外面人的注意。紧急情况，好几个同学已经休克了，几位还活着的班干部一直坚持着联系，以便清楚到底有多少同学还活着。同时，大家时刻与那些受了重伤的同学说话，不断鼓励他们要坚强，不让他们睡觉，因为睡觉意味着死亡。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与外界取得联系。有些同学因为没有正确的自救，就这样静静地死去了。亲眼目睹要好的同学流血而死，大家的心都好痛。在自然灾害面前，生命竟是如此脆弱。由于在废墟里待得太久，很多人的腿脚已经失去了感觉，同学们用各种方法尽力让手摸到自己的脚，不断的揉搓来保持血液的畅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情况也越来越紧急。如果再没人来救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同学因为窒息而永远昏迷。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这时，有人来救他们了。在大家的集体奋斗下，一条生命的小通道终于被挖开了。还是在有序的组织下，一个小时后，没有被卡住的大部分同学都安全离开了废墟，尽管不时还有余震。来到操场上，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曾经美丽的校园荡然无存，尘土飞扬，尸横遍野，惨痛的哀嚎与血淋淋的尸体充斥着每个人的眼球。很多人都因为无法忍受这突如其来的大灾而失声痛哭。逃出来的同学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暂时安全而留下了休息，尽力找到工具后，大家又冒着生命危险飞扑向废墟堆，不断喊着自己同学的名字以便营救。余震还在持续，每个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死神丝毫没有离开一步，而大家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在心中暗暗地祈祷，希望被压在废墟中的同学还有救，希望生命之火不熄。但事与愿违，手刨与粗陋的工具实在力不从心，他们见到的许多天花板和柱子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营救能力。而就在这些可恶可恨的东西下面，是他们的同学、朋友与兄弟。隔着狭小的缝隙，看到同学被压在下面，血流满面，痛苦地呻吟求救，他们很想很想去救他们，但是不行，没办法，撬不动石板，最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亲爱的同学离他们而去。这种生与死的离别让人痛彻心扉。我的高一一班，我的北川中学同学，我的北川中学的老师。高一一班的幸存同学默默地祈祷着，心却碎了。老天哪， 你为何这么狠心，要让大家承受这样的灾难与痛苦？高一一班的幸存者发现，最后他们全班人只有五个活了下来，其余62个同学全部遇难。地震之后的那天晚上，天黑了，余震还在持续，每一次地震都能听到远处建筑物坍塌的声音，每一次抖动都让人内心充满恐惧。无论是懂事的还是顽皮的孩子，大震带给他们的那一瞬间悲惨的记忆将永远定格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初二四班全体幸存者回忆，这一次地震让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也是这次地震让我们班上的所有幸存者永远记住了这位伟大的老师李佳平。当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教室上李老师的政治课，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教室剧烈摇晃，同学们都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李老师大吼了一声快跑，同时飞快地为我们打开门，拉着推着我们赶快往外逃。当时整栋楼房已经摇摇欲坠，给人的感觉就是房子就要垮了。为了让更多的同学逃出去，李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已经变形的门框，可是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承受得住五层楼的重量？李老师被垮塌下来的楼房压在了下面，房屋倒塌的那一刻，李老师还拼尽全力将一个学生推了出来，学生们安全出来，而李老师，我们伟大的老师却倒在了垮塌的房屋下，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永远的离开了我。我们班所有的幸存同学向老师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和怀念，谢谢亲爱的老师，李老师一路走好。初三二班胡小霞，那是无比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每一个北川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疼痛。我们正在上语文课，成都三试的试卷还在手边，正用红笔改错，灾难便以它不可逆转的姿势席卷了北川。一浪强于一浪的激烈震荡，斑驳的墙体都成了回忆中的一道伤痕，长长久久凝在心上，让人夜夜失眠。我无法用文字描绘那满目疮痍的景象，泪水是那么廉价地挂在每个人脸上，悲伤和死亡的阴影像是那漫天的灰尘一样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废墟的缝隙处有孩子们年轻稚嫩的胳膊和腿，如花的年龄也如花开一般短暂，有孩子绝望而悲伤地叫着哥哥姐姐救救我，哥哥姐姐救救我，救救我。可是没有办法，在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那么渺小而脆弱。操场上都是躺着的伤员和尸体，心开始麻木起来。是梦吧？只有在梦里才会这么无助。是梦吧？只有在梦里才会这么无力。可是那一声声撕心的哭泣，那一团团鲜红的血液，为什么那么惊心？我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位女孩子生命逐渐消陨的过程，她双腿齐膝盖而断，嘴里一直在流血，她双眼无力而空洞地望着天空，眼角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他喃喃地想说什么，但却只有血气上下翻涌， 是对亲人的牵挂，是对自身的惋惜，没有人知晓。刹那间芳华消失得如此令人痛心。高一一班郭金爵，我的记忆锁定在五月十二日那个下午，我的大脑装满了那天下午的一幕幕，他们永远地装进了我的大脑，我永远地记下了我们高一一班同学的名字，他们永远在我心里。尹春成、李问静、王浩、张璐、牡蛎、六怡雪、张燕、于冬梅、梁晋飞、王方亮、杨植清、唐玉婷、陈俊、戚正荣、焦松林、张明、黄兴、李汤龙、赵宏明、董平、李宗岳、王欢、朱富敏、孟丹、何玉琴、夏雨、席阳、黄兆阳、王晨旭、江栋怀、王甜甜、顾玉富、李瑜、赵兴利、张彪、刘波、邓博、王银平、杨港、郭金菊、徐波、邓胜平、陈佳、王明芳、学燕、张黎、陈林、王宣奇、周静、李俊华、林发杰、刘旭良、马武平、周良、陈东、何江、李朝平、黄媛媛、陈莎莎、吴浩川、陈翔、郑有金。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所有幸存者对大震发生时的那一幕都记得特别清晰，而这中间发生的师生之间、父女之间、母子之间的感人离别，无不令天地动容。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奉记忆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悲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西，三朝出入戎。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本诗题目中提到的严公，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校花张盼玉的失踪总是同学间绕不开的话题。曾经祖国护花联盟的姜沃为了寻找张盼玉，号召大家出钱出力，还印了寻人启事让同学们出去张贴。左文也提出帮忙，还和冯琛一起来赴姜沃的约。左文突然想起了张盼玉，女孩对女孩可以产生怎样的怨气？这个问题在遇到张盼玉之前，左文从未认真考虑过。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恨张盼玉。其实张盼玉一点都不张扬，甚至过于内敛，仿佛一朵含苞未放的莲花。质朴的张盼玉以另一种异常的美丽呈现出来，让人充满期待。尤其是眉宇间淡淡的忧郁，更让左文恨入骨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左文第一眼看到张盼玉，脑子里有个开关就啪的一声激活了。那时张盼玉也看到了左文，还朝左文淡淡地笑了笑。左文简直要疯了，觉得张盼玉是在蔑视他。从那以后，左文便盯住了张盼玉，时刻用一种幽冷的目光打量着。张盼玉就是左文的一面镜子，而左文在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没有的。左文，冯琛唤了一声。啊，左文回过神，你怎么魂不守舍的？冯琛低声问。没事。左文撩开额头的刘海，月亮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闪现，仿佛肿胀的脸孔浮在云层边缘，像一抹粘稠的青灰色光晕投在左文脚边。左文扫了冯琛一眼，那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冯琛的嘴角似乎挂着一丝笑容。姜元到了，姜沃把修长的双腿从训练器上放下来，摘掉随身听的耳机。 你俩没叫苏峰塔啊？ 姜沃问。 哼，我懒得搭理那个废物。 左文哼了一声。 他不来。 冯琛语气懒散。左文看着姜沃问， 不是说去你家吗？怎么改在这里啊？ 姜沃瞥了冯琛一眼，似笑非笑地说， 哼，冯琛不想去我家，怕我爸给他治病。 冯琛抿着嘴唇。左文又问， 找我们来商量什么事儿？ 嗨，随便聊聊。姜沃说， 天天在班里见，有什么可聊的？ 左文注视着姜沃，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两人的关系 不同寻常，却又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江沃咧嘴一笑，哼，这里风景好吗？他掏出烟盒，拿出一支香烟递给冯晨，冯晨没接。 在学校抽烟不好。 嗨，没事儿，不会有人看到的。话音未落，天边响起一阵雷声，突如其来的大风从西南方向席卷而来，三人的头发扬起。江沃耐心地等风吹过，双手拢住，用打火机点燃香烟，吸了一口。 冯晨，你最近挺奇怪的。 江沃抬手指了一下，这个动作带有明显的责备意味。冯晨面露不悦。 我很好。 冯晨低沉地说。 还有你。 江沃又指了指左文，注意一点。我怎么了？左文像被人踩了尾巴，嗓音尖利。 别叫唤。 江沃皱着眉头，用力吸了口烟。我就是…… 哎呀，算了吧。 冯琛充当和事佬，阻止他俩争执。江沃忽然伸出手，一把抓起左文的手。左文愣了几秒钟，甩动胳膊，脸庞通红。干什么？他嗓音颤抖。 我看看你的手相。 江沃露出笑容。 看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你妈才你。江沃手上用力翻开了左文的掌心，凌乱的掌纹纵横交错，原本洁白的皮肤出现了红色的斑疹，仿佛小虫子正用细小的牙齿啃咬着。 皮肤过敏了。 江沃低喃。 我妈说是上火。 左文仍在挣扎。 不是性病吧？ 江沃笑着问，却没有看左文，而是看着冯琛。冯琛像个木头似的站在一旁，那两人的打闹景象在他眼里就是幻影。一阵滴滴声忽然响起，江沃问， 谁的床呼响了？ 哎呀，我的。左文挣脱江沃的手掌，掏出 BP 机，狭窄的绿色屏幕上映现一行字。左文抬起脸说， 我妈催我回家。嗯，最近外边不安全。 江沃说。 走吧。 冯琛说。江沃伸直腰做了几个扩胸运动。 你的床呼机不错呀，摩托罗拉汉显，哪个台的？ 717台。 一年服务费少说也得1200元，算是高档货。 哼。左文撇撇嘴，还不满意啊？ 我想要手机。 你做梦吧，手机贵得要死。江沃说。 你不是说过吗，人有梦想总是好的。 左文盯着江沃。 哦。 江沃将视线移开。 我家楼上的方姐买了个诺基亚手机。 左文说。 女孩不适合那玩意儿，像个大砖头，还是传呼机好，小巧精致，是吧冯晨？ 江沃拍了拍冯晨的肩膀。冯晨没吭声。左文语气强硬。 江沃，你承诺的。现在我就等着你给我买手机。 你把钱准备好。裸机价3000元，入网费3000元。 不然呢？ 江沃挑了挑眉毛。 不然让你好看。 左文猛地一甩辫子。 那你现在就弄死我吧。 江沃说。一直到离开学校，三个人谁都没有再说话。左文走进家门，左母听到声音，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 才回来啊？晚自习。 左文没好气地说。 你爸担心得很，看看报上的新闻，教会的下水道。哎，行了，烦不烦呢？ 左文用力踢掉脚上的球鞋，穿着拖鞋走进客厅。左父正在看电视。 文文，你妈说的对，外边不安全，女孩子要特别小心。我给你买了自行车，以后骑车上学。 去 就那么一点路，值不值得骑车啊？左文气冲冲地说。哎，你不是一直想要自行车吗？左父露出古怪的表情。现在不想要了。左文跑进自己房间，砰地甩上门。左母在门外唤道，文文啊，出来喝汤。不喝。门里扔出一句话，这娃犯什么病呢？左母嘀咕着。 青春期叛逆。 左父表示理解。哎，他们班的张盼宇失踪了，娃心里害怕。左母叹口气，还没找到。我看啊，找不回来了。左母轻声说，下水道发现的。哎呀，别胡乱联系，那是两码事儿。如果真是文文的同学，警察早就通知家人了。左父果断地制止了左母的猜测。左母扭脸看了看女儿的房门，没再说什么。左父打个哈欠说， 你得多管管文文，别总想着自己出去跳舞。 左母立刻耸起肩膀怒声道，我跳舞怎么了？你看看文文啊，变成了啥样子，一说就炸，谁的话都不听。切，你呢，自从娃上了高中你就没管过，还有脸说我？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的。我单位忙，我抽不出时间，狗屁，给臭妖精打电话就有时间，一回家就没时间。你少给我胡扯。 左父假装看报纸想熄灭战火。自己做的事儿自己清楚，整天跟声讯台的臭妖精聊天，说些肉麻话，真不要脸。行了行了行了，啥都不懂。左父站起身，左母跟着跳起来，似乎想打一架。他忽然听到了什么，心里一慌，踉跄着靠近女儿的房门，耳朵贴在门板上仔细聆听。咋回事啊？左父也凑过来，嘘。左母瞪了左父一眼，轻声说，文文好像哭呢。左父听了听，埋怨道，你净会扯淡，那是录音机的声音。房间里左文的确在听磁带，磁带有点受潮，音质不好，出现了奇怪的声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文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布彩，是请一位老婆婆剪制的。老婆婆是左家的远房亲戚，春节回老家，左文特意找到婆婆，请她按照张盼宇的形象制作了这套布彩。全套七张，分别是七个重要部位：脑袋、胸口、肚子、左胳膊、右胳膊、左腿、右腿。此刻展现在面前的是代表脑袋的布彩，张盼宇的影像惟妙惟肖。左文看着看着，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仿佛张盼宇的灵魂附着在布彩上。冯琛曾经告诉他，人的身体不可能彻底毁掉，即使在焚尸炉里烧成灰，所有的化学元素全部消散，也有 0.01 克的物质无法清除，那就是灵魂。 0.01 克的灵魂究竟在哪个部位隐藏着？在这易碎的身体上，究竟何处才适宜藏匿灵魂？也许是心脏，也许是眼睛，反正都逃不掉。左文拿出两根针，慢慢的、狠狠的插在布彩的眼睛上，针尖透过布彩钉入书桌。左文仍然紧紧地捏住针的根部，感觉针体嵌入指头的痛楚，这种痛比针尖戳进眼睛的疼痛好受得多。张盼宇要承受的便是比这种痛苦强烈几百倍的疼痛。从今往后，张盼宇，你就是我生存的唯一理由。曾经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呐喊，仇恨与刻毒，眼神偏执猖狂。 左文松开了手指，两根银针依旧竖立在灯光下，双针都在眼睛的中心位置。左文忽然笑了起来，寂静无声的笑，起初他并未察觉，然后才感到自己脸上沉甸甸的，原来在笑啊。笑容使他的嘴唇紧绷，颧骨沉重，几乎难以支撑，但他还是用力笑着。灯光下，不彩的眼睛瞪起两根银针，少女寂静无声的笑。一阵滴滴声突然打破沉寂，左文吓得一激灵，头发根竖了起来。他艰难地吐出一口气，伸手从床头拿起传呼机，按下键。绿油油的光芒里显现一行字：江先生，请你明天早上7点钟见面。天还没亮，苏凤塔便醒过来。近来他经常早起，晚上又难以入眠，呆呆看着天花板，像个稻草人，不动，几乎没有了呼吸。其实这个时候才是他最自由的，可以放纵想象力，漫无边际，犹如花斑豹在原野驰骋，或者像断了线的风筝。苏凤塔相信自己是有灵魂的人，死了可以变成鬼，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他又想起了张盼宇，张盼宇也是有灵魂的人，对此他坚信不疑。苏凤塔翻个身，该喂猫了。他下了床，心里盘算着还有几张寻人启事要贴出去。苏凤塔扣上最后一颗扣子，他喜欢穿黑色棉布长袖衬衫，有一种安全感。这件衣服是父亲裁制的，纽扣别致，犹如黑色宝石，在漆黑的夜里也能泛起微光。虎皮，苏凤塔开始唤猫，没有回应。虎皮，苏凤塔走进院子，6点钟，天已经亮了，没有风，空气中隐隐浮动着热浪。虎皮，吃鱼了。苏凤塔绕着院子找猫，他一直想找个机会把虎皮介绍给张盼宇。张盼宇心地善良，喜爱小动物。有一天放学的路上，他偶然见到张盼宇走入一条小巷，便尾随进去。张盼宇的身影一出现，7、8只流浪猫迎了过来，在张盼宇脚边撒欢。张盼宇轻唤着他们的名字，蹲下来从袋子里拿出食物。淡淡的阳光映在脸颊一侧，投到他浓密的睫毛上。不久，一阵细雨飘落下来，洒在他的头发上。他依然注视着猫群，微抿的唇边有一缕笑容。苏凤塔藏在阴影里，远远地看着张盼宇。张盼宇总是朦朦胧胧的，刚才在阳光下是一道琥珀色的光晕笼罩，仿佛烟霞薄雾，此刻又是淡青色的雨水微微漾动，柔柔的看不分明。猫的叫声惊醒了苏凤塔，这才发觉自己站在后院，脸上浸满了汗水。他用颤抖的手抹掉汗水，汗水挂在嘴角，仿佛泪珠。他已经在缅怀张盼宇了，就好像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刻骨铭心的事情，使得情不自禁开始追忆往昔。然而那所谓的往昔，仅仅是些凌乱的碎片。虎皮，苏凤塔集中精力顺着猫叫声走过去。后院东南角有间仓库，里边堆放着布匹、衣架，还有乱七八糟的资料、图纸等物，全是和裁缝有关的东西。仓库构造怪异，屋脊比正常的房子高了2-3米，显得门框低矮歪斜，仿佛被重物压迫着，独木难支的样子。苏卫一大早便在仓库里忙碌，翻捡布匹，寻找需要的材料，这已经成了日常习惯。他从窗口看到苏凤塔唤道：小凤，进来帮忙。 苏峰塔不喜欢仓库，里面的布匹染料有一种刺鼻的气味，让他感到质闷。对此苏卫心知肚明，现在却喊着苏峰塔进去帮忙，分明是在教训儿子。苏峰塔本该一走了之，却听到猫叫声，又想起一件事儿，便进了仓库。虽然天光大亮，仓库里仍然雾蒙蒙的，飘着细碎的尘埃，投入窗口的光线被树荫隔成了几道，如同瀑布。苏峰塔侧身靠着门框，那只猫正从一堆布匹上走过。 爸，给我换个纱窗。 苏峰塔咕哝道。苏卫的手上没有停，把一卷布铺平，用长长的皮尺量着，一边没好气地说， 什么纱窗啊，说话老是半截子，有头没尾，谁听得懂啊？我房间的纱窗破了，晚上有蚊子。 苏峰塔说。 破了，补一下就行了。不会。那用胶带粘住。 苏卫不耐烦地说。 没胶带。 苏峰塔低着头。苏卫似乎叹了口气，停下动作，稍微转过身，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儿子。那只猫忽然往墙边的一排箱子跑去，身子撞到衣帽架上，引起一片声响。衣帽架后边是斜搭的天鹅绒帐幔。下集当中，早起的苏峰塔原本打算去市中心张贴寻人启事，不想在公交站附近看到了左文的身影。他正奇怪为什么左文这么早去上学，却看到左文走进了江沃家的院门。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路段。 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